到身残志坚，很多人会想到当年在比赛场上意外受伤致残的桑兰。虽然这个小姑娘曾经属于体育界，但如今她已经客串当上了主持人。桑兰用她的微笑告诉人们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坚强。来听这首《隐形的翅膀》。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，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。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，带我飞，飞过绝望，不去想 牵手观音，让观众们看到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艺术家们在用心灵跳舞。他们的舞姿让人感叹，要经过多少拼搏，多少挫折，他们才能打造出如此美丽的梦境啊。他们是在用生命、精神与艺术融为一体，做上一首《天使飞进你梦里》。